此时，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也终于是宣布了第一名参加挑战赛的新秀，雷霆战队的戴延奇。这个名字一经宣布，现场的掌声不算很热烈，却也不算太冷。戴延奇在新秀之中算不上是什么突出的选手，非要说一点特别的话，恐怕就是女选手的身份了。对于女选手，粉丝中总有怀着一种别样的期待和关爱，所以通常相对水平来说，受到关注总是会虚高一些。新秀的年纪通常不会太大，这戴延奇也不过是个17岁的姑娘，不过人却是大方，一点也不怯场。走入比赛场中成为焦点后，朝四周观众挥手致意，随后自己大声宣布了他要挑战的对手楚云秀。 楚姐姐是我们女中豪杰，我一直很崇拜她，借这次机会向楚姐姐挑战，希望可以得到她的指教。 戴延奇所说的挑战理由中满是尊敬，很显然这场挑战只是新人向尊敬的前辈的一次致敬，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于这样的挑战，观众们显然没什么热情，只是礼貌性地给予了一点掌声。而楚云秀此时也已经从位置上走入了比赛场中。被点到名的选手是不能拒绝挑战的，哪怕是被连续点中。而史上最悲剧的一位被点名者就是叶修。当年的第一次全明星赛上，他成为新秀们争先表示尊敬以及试图打倒的对象。那年报名新秀挑战赛的7名新秀通通点名叶秋，到最后上场的已经没有可说的理由了，干脆一句原因同上了事。叶秋也是借此创造了一项新秀挑战赛上被点名最多的记录，无论是单节还是总数，他都是冠军。这楚云秀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上场之后自然是很温柔地对后辈提携了两句，而后两人各自挑选职业，拿了主办方给予的角色账号卡后就朝比赛台走去。两人背道而驰，竟是越走越远。观众这才注意到，今次的全明星赛比赛台居然没有设在场地中央，两人渐渐走向的竟然是比赛场地的两端。众人在疑惑，叶修心中却是隐隐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了。随着二人坐上比赛台，电子显示屏上开始了二人建立比赛的界面，整个场馆内的光亮突然一下子就暗了下来。随着比赛的确定，空荡的比赛场上开始一片片的闪起光亮。不大会儿，随着观众惊讶的呼声，戴延奇所选的那张地图竟然就是清晰的以全景呈现在了众人面前。随后比赛开始，两名角色也是各自出现在了地图的两端，观众们又是一声惊呼，他们终于也都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了。地图想完全的纳入比赛场上，显然不可能是1:1的比例，却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了缩放，两人的角色当然也是如此，大小比起开场秀时着实小了许多。如此一来，一些细节却是看不太清了，不过环绕了一周的电子显示屏却也是如同往常一样转播着比赛，但是此时的观众的目光却更愿意落在那个有些看不太清的全息投影上。 这个太厉害了吧， 陈国目瞪口呆地说着，他的反应正和现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一样。叶修心中的想法此时已得到印证，他更清楚这将是荣耀的一个新纪元，不过现在看来缩放是个大问题，此时比例显得有些太小，看不了太清， 想完全取代电子显示屏似乎不太可能。不过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去研究解决。在观众还犹自惊讶的时候，楚云秀和戴延琪的角色已经相遇，二人都没有选择任何战术性的走位，就是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在地图正中相遇，而后各自在聊天框中很和气地问了一声好后就此开打。观众们通过电子屏和全息投影两边的观察，发现全息投影也的确是完全同步的。对于这一场比赛二人的发挥和胜负，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人关心，大家都已经是沉浸在这全新的比赛展出方式，看着两个角色在比赛场上你来我往，他们的名字却已经被大家给遗忘了。最终这场没有太多激情也没有什么悬念的比赛结束了，楚云秀很正常地击败了戴延琪，两人又是非常友好地互相问候了一声，正式结束了这场比赛。而后的掌声和这场比赛的质量相比，那是相当错觉的。不过就是楚云秀和戴延琪都很清楚，这掌声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给他们的，只是因为这全新的技术让观众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全息投影关闭，场馆再次开灯亮起，玩家们继续议论着这新形式，主持人却已经在宣布第二位上场挑战的新秀，微草战队的高英杰。掌声如雷，这次的掌声可就是货真价实了。高英杰的天才之名，不管是否有微草方面的推波助澜，总之已是在圈内响遍。这个已经是内定的王不留行接班人，至今却还没有在正式比赛中亮过相。天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荣耀粉们早已经是非常好奇，而这一次终于是有机会一睹为快了。高英杰照样也是要上比赛场上走一圈说两句的，结果相比戴延琪那姑娘他都要逊多了，低了个脑袋，手脚僵硬地走上了场后，几乎是飞快的一个抬头，而后向四周甩了一手一句， 大家好，我是高英杰。 音调从高到低，最后名字的三个字小得连自己都没听清。职业选手席位上的微草众人都是暗暗摇头，这高英杰果真如依他自己的个性，那是肯定不会报名这比赛的，他会参加那完全是王杰西带他报的名，这个孩子实在是需要一些磨练。 我要挑战的选手是我们微草的队长王杰西。 高英杰的声音依旧很低，但至少王杰西三个字是念了出来，而后的挑战理由更是低得如蚊子叫一般，导播通过耳麦一再提醒他大声一些，结果却是根本不管用。无奈之下，没等这孩子把话说完，席上的王杰西已经上来救场了。大神选手自然很镇得住场面，很简单的几句后，在观众的掌声中，两人也是各自登上了两边的比赛台。灯光暗下来，全息场景在选好地图后又是生成在了比赛场地中，两名魔道学者随后出现在了地图的两端。即便是同职业的选手，惯用的技能加点和装备风格却也未必相同，所以官方所提供的账号系统只是70级的空号，技能点数未加，装备可以从装备编辑器里自己去载入，当然自制的银装是没有的，都是游戏里已有的一些装备。像全明星周末这样的活动自然都是协同荣耀游戏方举办，有这后台全明星活动需用的账号还有装备当然都是不缺赞助的。 王杰西和高英杰的魔道学者都已经进入比赛，技能加点和装备自然都已经是娴熟的选择完毕。高英杰是要接王杰西的班，使用操纵王不留行的人，在技能的加点和装备的偏爱上，两人倒是真的差距不大。此时两个魔道学者一同朝着场中央飞去，起步几乎看不出先后。和上场同样，没有什么战术走位，两人直接当中相遇。作为同队选手，显然这都是事先知道的一场战斗，所以也在没向戴延奇和楚云秀开打之前，还有一番客气的问候。两个魔道学者骑着扫把剑飞剑进后，先出手的人竟然是高英杰，抬手个魔法弹先朝着王杰西的角色丢了过来。这是货真价实的一次华丽对决。相比之下，前一场观众们更多的注意全息投影的效果，这一阵观众终于是被精彩的对决拉回了主题，全息投影真实华丽的效果这才回归正途，成了对比赛内容的完美演绎，而不是超越比赛内容的华丽存在。两个魔道学者在赛场的正中蝴蝶穿花般的飞舞着，熔岩酸雨到处都是使用过技能的痕迹，各色魔道学者所擅长的魔法道具被丢得满地都是。别说现在有全息投影了，但就传统的画面转播，这场比赛已经足够惊艳。光从解说多次卡壳就可以看出，因为这场一对一的对决，双方的节奏实在太快，解说还在唠叨上一回合的时候，双方早已经你来我往不知道多少回了。观众哪里还顾得上听解说那过气的说辞，解说最终也只好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这场比赛是来真的呀？ 职业选手的席位上，不少人已经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除了微草，其他战队的人都对此大为意外。别说是同队的选手了，就像非同队的选手也少有在全明星周末里这么拼命的。说白了，只不过是联盟安排的一场秀，说是新人挑战，但真的很少会有新人那么不识趣，非要拼了命的让老将们下不来台，也没有老将会仗着自己水平在这比赛里那么不给新人留余地。如戴延奇和楚云秀那一战就是典范，大家相亲相爱的做完这出戏就得了。世故人情，那无论在哪里都是要讲的，新人就算不懂也总会有人提醒着。而高英杰和王杰西这一场同队竟然还会打得如此认真激烈，如此对于老将而言多少有点以大欺小之嫌，如果输掉那就更加难堪了。对于新人呢，新人在联盟中资历还浅，这众目睽睽之下让前辈下不来台，日后如果受到打击报复，显然对于自身发展十分不利。眼下高英杰的对手直接就是同队的队长，这要真得罪了，那在队伍中的地位可是要岌岌可危了。众选手议论着，再看微草队员们却个个都是很一本正经的模样，有和微草队员相熟的凑过去想扒一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却都没扒到结果。微草那边气氛也是有几分凝重的。随着观众们的阵阵惊呼，战斗已是愈演愈烈。起初两人是在地图正中相遇，就此开打，而此时却是偏向了地图的一角，双方的生命消耗都是差不多，但是从进退的角度来看的话，此时处于下风的居然是王杰西，看上去是高英杰的魔道学者在猛追猛打，而王杰西则是且战且退。高英杰有天才之名，但从未正式登场比赛过，外队的选手都不知他的深浅。 此时眼见在这一场无水分的争斗中，竟然在气势上压制住了王杰西。之前这天才怯生生的登场的时候，不少人可是在心中对其嗤之以鼻。谁想这比赛开始拿了角色，立刻就是如此生猛的模样，所有人的印象在这一刻都已经改观了。蓝雨战队曾经虎口拔刀般地夺走了微草战队志在必得的一个冠军，坏了微草连冠称霸的大计。这两家的关系从此倒是有些像家世和霸图一样势同水火。微草战队拥有这么一个天才新秀，对于蓝雨而言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此时队员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个高英杰。 怎么看？ 队长于文周继续望着比赛，头不转地问着一旁的黄少天。 小孩的操作极快，恐怕还在王杰西之上，就是靠这个压了王杰西一头。因为快，偶尔出现的一些破绽也是一闪即逝了，很难捕捉到。而且这些短暂的破绽，我觉得他也不是不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无所谓，才会放弃去弥补，努力追求速度。一个新人哪来这么老道的经验？肯定是王杰西教出来的。我怎么越看越觉得这小子是专门调教出来对付我的呀？ 黄少天絮絮叨叨一大堆。 王杰西那边呢？ 余文周自然会去筛选黄少天的絮叨里哪些是废话，哪些是有意义的。 一时英明大哥要毁在这儿了，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打个电话恭喜他一下。哎，我手机哪去了？ 黄少天已经开始摸兜了。他这边说话刚落，现场观众就是一声惊呼，场中二人的角色发生了一次强烈的技能对轰，谁也没占到便宜，都被弹飞了开去，而后立刻又是一起骑着扫把在空中对碰，而后举着扫把一阵乱打。两个角色经常这么长时间焦灼的对耗，生命都在不断的下降，起初看不出高低，到了此时生命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时候，生命值上的积少成多的优劣之差终于也是显露出来。王杰西在生命值上处于落后的居然也是王杰西。这场比赛高英杰这个新秀竟然是真的占据着上风，而且是在这样一场真打的比赛上准备击败他的队长。这个场馆的气氛似乎都变得有些压抑起来。高英杰毕竟还是个新秀，又没在正式比赛中亮过相，虽有天才之名，却还远不至于有比肩王杰西的人气。这场对决从情感上来讲，绝对是王杰西的支持者更多，会向着高英杰的也无非是想看看冷门，或者是不喜欢王杰西这类的心理。此时都看出王杰西是落于下风后，整个场馆内的气氛不由自主地沉重了起来。 这小孩挺厉害的呀。 陈国对左右的叶修和唐柔说着。王杰西、高英杰什么的他都无感，也没什么看冷门的心理，他倒是纯看热闹来了。一旁的唐柔不由地望了叶修一眼，却看到叶修一脸凝重的却是叹了口气。 王杰西本来不该输的。 蓝雨这边于文周忽然说话。 这小孩太不像话了，我们队里要有哪个新秀敢这么没大没小，必须罚他打扫一个月的卫生，不，两个月，我看还是三个月，三个月差不多。 黄少天说。黄少天的废话于文周自然是自动屏蔽掉，只是继续关注着场上。 王杰西的技能加点没有加彻底。 啊？ 黄少天听到这话突然一怔。